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6集。困在洞中的第四天，蓝忘机左手拿起一只长弓，凝神查看它的材质，右手在弓弦上一拨，竟弹出了铿锵的金属之音。这是仙门世家用于夜猎妖魔鬼怪的弓箭，制造弓和箭的材料皆非凡品。蓝忘机将所有的弓弦都从弓上拆了下来，一根一根首尾连结，结成了一根长弦。他两手将此弦绷紧，随即一甩，弓弦闪电般的飞出，一道白光炫过，前方三丈之处的一块岩石被击得粉碎。蓝忘机撤手收弦，弓弦在空气中破出尖锐的嘶鸣。魏无羡道：“弦杀术。”弦杀术是姑苏蓝氏的秘技之一，为厉家先祖蓝安的孙女，三代家主蓝毅所创所传。蓝毅也是姑苏蓝氏唯一一任女家主，修琴，琴有七弦，可即拆即合，七根由粗渐细的琴弦，上一刻在她雪白柔软的指底弹奏高洁的曲调，下一刻便能切骨削肉如泥，成为她手中致命的凶器。蓝毅创弦杀术是为了暗杀异己，因此颇受诟病。姑苏蓝氏自己也对这位宗主评价微妙，但不可否认，弦杀术亦是姑苏蓝氏秘技中杀伤力最强、远近皆宜的一种搏战术法。蓝忘机道：“从内部攻破。”龟甲固若堡垒，表皮坚硬无比，看似不可突破，但越是如此，它藏在龟壳之内的躯体部分就可能越是脆弱。这一点魏无羡这几日也想过，心中清楚。他更清楚的则是眼下的局面，经过三日的修养，他们现在的状态刚刚达到巅峰，而再多等下去耗下去就要逐渐下滑了。而第四天已过，救援的人还是没有来，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全力一搏。若是两人能合力斩杀了这只屠戮玄武，就可以从黑潭底下的水洞逃出去了。魏无羡道：“我也同意内部攻破，但是你们家的弦杀术我有所耳闻，龟壳内部束手束脚，不利发挥，再加上你腿伤未愈，施展起来怕是要打折扣吧。”这是实话，蓝忘机明白，他们都明白，逞强上阵，硬要做自己没能力做到的事，除了拖后腿，并没有其他作用。魏无羡道：“听我的吧。”屠戮玄武的一小半龟壳还浮在黑潭水面上，他的四肢兽爪和头部都缩了进去，前方一个大洞口，左右和后侧分别排列着五个小洞口，像是一座孤岛，一座小山，山体漆黑，凹凸不平，青苔遍布，还挂着绿悠悠黑乎乎的长水藻。悄无声息的，魏无羡背着一捆羽箭和铁烙，一尾细细的银鱼一般潜到了屠戮玄武的头洞前方。这个洞有一小半浸在黑潭水中，魏无羡便顺水游了进去。通过了头洞之后，便翻入了龟壳内部。魏无羡双足落地，像是踩到了厚厚的一层烂泥里，泥里还泡着水，铺天盖地的一阵恶臭逼得他险些骂出声来。这恶臭似腐烂似甜腥，让魏无羡想起了他以前在云梦一个湖边见到过的一只肥硕的死老鼠。魏无羡捏住鼻子，心道：“这鬼地方，幸好没让蓝站起来，就他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劲儿，闻到这个味道还不得立刻吐，不吐也要被熏晕过去。”呼噜玄武发出平缓的呼噜声，魏无羡屏息悄悄地走动， 足底越陷越深。三步之后，那滩烂泥样的东西便没过了他的膝盖。烂泥潭水中似乎还有些硬块，魏无羡微微矮身摸索几把，蓦地摸到了一个毛耸耸的东西，像是人的头发。魏无羡收回了手，心知这是被屠戮玄武拖进来的人。再摸，又摸到了一只靴子，靴子里的半截腿已经烂得半是肉半是骨。看来这只妖兽很不爱干净，它没吃完的残渣或是还来不及吃的部分就从牙缝里漏了出来，往壳里这么一吐，越吐越多，百年下来堆成了厚厚的一层。而此时此刻，魏无羡就站在这些由残肢断体积成的湿泥里。这几日爬摸滚打，身上已是脏得不能看，魏无羡根本不在乎，再阿杂一些，手随意在裤子上抹了抹，继续往前走。妖兽的呼噜声越来越大，气浪越来越重，脚底的湿泥也越来越厚。终于，魏无羡的手轻轻触碰到了妖兽凹凸不平的皮肤，他缓缓顺着皮肤继续往里摸索。果然，头部和颈部是鳞甲，再往下就是坑坑洼洼的坚硬表皮，越往下皮肤越薄越脆弱。这时湿泥已漫到了魏无羡腰部，这里的尸体大多数都没被吃完，所剩躯体都是大块大块的，不应该叫湿泥，而应该叫尸堆了。魏无羡把手伸到背后准备解下羽箭和铁烙，却发现铁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拿不出来。他握住铁烙的长杆用力往外拔，这才拔了出来。同时烙铁的前端从尸堆里带出了一样东西，发出当的轻微异响。魏无羡立即僵住了。半晌，四周并无动静，妖兽也并未发难。魏无羡这才无声松了口气，心道，刚才铁烙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听声音也是铁的，还很长，看看有用没用，手头差家伙，如果是一把上品仙剑最好了。他伸出手去摸到了那样东西，长条状，很钝，表面爬满铁锈。就在握住他的一刹那，魏无羡的耳里响起了尖叫声，这尖叫声仿佛成千上万个人在他耳边发出撕心裂肺的绝望嚎哭。霎时一股寒气顺着他这条手臂爬遍全身。魏无羡一个机灵，猛地抽回手，心道，什么东西，好强的怨念。这时四周忽然亮了起来，一阵淡淡的赤黄色微光投射出了魏无羡的影子，照亮了前方一把漆黑的铁剑，这把剑就斜斜插在他影子的心脏部位。这可是在屠戮玄武的龟壳内部，怎么会有亮光？魏无羡猛然回头，果不其然，一对金黄的大眼近在咫尺。魏无羡这才发现，那闷雷般的呼噜声已经消失了，而那赤黄色的微光就是从屠戮玄武这双眼睛里发出来的。屠戮玄武呲起了黑黄交错的獠牙，张口咆哮起来。魏无羡就站在他的獠牙之前，被这咆哮之声的音波正面袭中，冲得双耳几乎炸裂，浑身发痛。眼看屠戮玄武咬了过来，忙把那捆作一束的铁烙往他口里一塞。这一塞，无论是时机和位置都刚刚好，不多一分不少一寸，卡住了妖兽的上颚和下颚。趁妖兽合不拢嘴，魏无羡将一捆羽箭用力扎入了他最薄弱的那片皮肤里。羽箭虽细，但魏无羡是五根做一捆，扎进妖兽的皮肉里，直推到尾羽没入，像是扎进了一根毒针。急痛之下，屠戮玄武把顶住他牙口的铁烙都压弯了， 那七八根原本笔直的铁烙一下子被他强大的咬合力折成了钩状。魏无羡又在他的软皮处扎了几捆剑。这妖兽自出世以来从没吃过这么大的亏，疼得疯了，蛇身在龟壳里使劲翻腾起来，蛇头撞来撞去，尸堆也随着翻江倒海，犹如山体倾塌滑落。魏无羡几乎被淹没在腐臭的残肢之中。吐露玄武睁大双眼，黄目狰狞，打开牙口，似乎要一口气气吞山河。尸堆如洪流一般向他口里滑去，魏无羡拼命挣扎，逆流而上，忽然抓到了一把铁剑，心中一凉，耳边又响起了那阵凄厉的哭嚎尖叫声。魏无羡的身体已经被吸入了屠戮玄武的口腔之中，眼看妖兽即将闭口，他抓住这柄铁剑，故技重施，将它卡在妖兽的上下颚之间。这种百年妖兽体内的五脏六腑，十之八九都是带着腐蚀性液体的，人只要被吞下去了，瞬间就会被融成一缕青烟。魏无羡牢牢抓住那柄铁剑，像一根刺一样卡在他口腔里，不上也不下。屠戮玄武撞了一阵头，怎么也咽不下这根不让他合拢嘴巴的刺，但他又不愿意松口，终于冲了出去。屠戮玄武在龟壳里被魏无羡扎怕了，像是要整个从壳里逃脱一般，拼命把身体往外挤，挤得之前藏在这层铠甲里的嫩肉也暴露了出来。而蓝忘机早已在他头洞上放下了线，等待多时了。屠戮玄武一冲出来，蓝忘机便收了线，在弦上一弹，弓弦震颤，切割入肉。这妖兽被他们两人合力逼得出也不是，进也不是。它是畸形的妖兽，并非真正的神兽，原本就没什么了不得的心智，疼痛刺激之下彻底疯狂，甩头摆尾在黑潭里横冲直撞，在一个庞大的漩涡里翻滚扑腾，掀起滔天水浪。可任他怎么发疯，这两个人一个牢牢卡在他嘴里让他咬不动吃不得，一个死死用弦勒住他皮薄处的要害，寸寸切割进去，伤越切越深，血越流越多。蓝忘机紧紧扯住弓弦，一刻不松，坚持了三个时辰。三个时辰之后，屠戮玄武才渐渐不动了。妖兽的要害被蓝忘机用弓弦切得几乎与身体分离，用力过度，蓝忘机的手掌心也已经满是鲜血和伤痕。庞大的龟壳浮在水面上，黑潭的水已被染成肉眼可见的紫红色，血腥气浓郁如炼狱修罗池。扑通一声，蓝忘机跳下水，游到蛇头附近。屠戮玄武的双眼仍然大张，瞳孔已经涣散了，獠牙却还紧紧咬合着。蓝忘机道：魏婴。妖兽嘴里没有发出声音。蓝忘机猛地伸手握住上排牙和下排牙，用力往两边掰开，他囚在水里无处使劲，好一阵才掰了开来。只见一柄漆黑的铁剑卡在屠戮玄武的口中，剑尖和剑柄都已深深刺入了他的口腔，而剑身已经弯成了一道弧形。魏无羡整个人全程虾米状，低着头，双手还紧紧抓着铁剑，并不锋利的剑身就快滑进屠戮玄武的喉咙里了。蓝忘机立即抓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提了出来。屠戮玄武的牙关一打开，那柄铁剑便滑入水中，沉入潭底。魏无羡双目紧闭，软软趴在蓝忘机身上，一条手臂搭在他肩头。蓝忘机搂着魏无羡的腰，带着他浮在血水里。魏婴。蓝忘机的手微微发颤，正要伸出去碰魏无羡的脸，魏无羡却一个机灵突然醒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死了没？死了没？他扑腾了一下，带着两人身体都在水里沉了一沉。蓝忘机搂紧了魏无羡的腰，死了。魏无羡目光一阵茫然，像是反应有些困难，想了一阵才道，死了、死了好，死了。刚才他一直在叫，边叫边翻，把我震晕了。啊，对了，洞，水下的洞，快走吧，从水洞出去。蓝忘机觉察魏无羡反应有异，问道，你怎么了？魏无羡来了精神，没怎么，我们快出去，事不宜迟。的确事不宜迟，蓝忘机一点头道，我带你。魏无羡道，不用。蓝忘机右手仍是如铁箍一般搂着魏无羡的腰，不容辩驳的道，吸气。这般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水，怕是要出意外。魏无羡也不爱逞强，一点头，顾不得血水脏污，两人深吸了一口气，潜下了水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